别这么紧张嘛。 我不紧张，我心里有事儿。 你别傻着，没事儿啦，没事儿啦，没事儿啦，他就没事儿了。 没事儿啦，没事儿啦，没事儿啦， 没事儿了吧？ 还有事儿啊。 反正你无论如何不能跟姐说。 他要是问呢？ 问也不能说实话。 那么撒谎，好孩子不能撒谎。嗯嗯， 那不叫撒谎， 那叫什么？ 那叫蒙 蒙。 哎，蒙过去就没事了。 行，那咱们就蒙。 哎呦，爸！哎呀，又忘了，这个要饭后吃。来，先吃饭。 哦，吃饭， 吃饭。 哎呦，饭还没做呢。 还没做，爸，您一天在家干嘛来着呀？ 没干嘛，就洗了俩澡。 俩。 哦，不，这第一澡水太凉了，没洗干净。第二澡洗得很舒服。 啊、哦，没事吧，爸？ 没事。 那我去做鱼，鱼呢？ 鱼也，对，做糖醋鱼。 这么小？ 哎呀，大的钓不着啊。啊不，大的人家没钓着，所以我也没买着。 爸，到底怎么回事？ 哎，就怎么回事？ 您可从来都不会撒谎。 从来不撒谎，最多就是梦。 老赵，啊，你没事吧？你喝水了没有？哎呦，啊，行了行了，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啊。行了，你把你钓的鱼分给我一半吧。 你还想要鱼？我掉在河里，你上哪儿去了？ 我上哪儿去了？我上河那边找会游泳的人救你。哎，我上哪儿去了？ 你不是游泳冠军吗？ 我那是蒙你的，你怎么就信了你？你赶紧把钱给我， 别分一半，我全给你。 啊，你又蒙我！人家说了，你是抱着鱼回来的，叫钱鱼，你又不叫抱着。 你说， 我不能走， 我一条鱼。老李说 ， 这样，您先回去，待会儿我把鱼给您送到家里去，您看成吗？ 那好吧，你看你女儿多懂事儿，她说以后我再不跟你一块玩了。 谁跟你一块玩啊？金吹牛，说自己游泳冠军，你就是掉在海里面，我一个猛子。 没想到啊，你还学会蒙了，还蒙我。爸，你可太让人伤心了。 哎呀，闺女，闺女，你怎么了，闺女？ 爸，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呀？看来您今天是一定得写检查了。写不好不许睡觉，写不深刻重写。 爸，听姐的话，你好好写。 还有你，知情不报还帮着隐瞒，你也得写检查。 是。 爸。爸，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？你看妈去世的早，为了照顾好您，我翻了多少书，查了多少资料啊。对了，有本书上说了，对待60岁以上的老人要像对待小学生一样，对待70岁80岁以上的老人要像对待幼儿园里的孩子一样，对待90岁以上的老人要像对待刚出生的婴儿一样，对待100岁以上的老人。 行，闺女，看样子你爸活不到100岁。 爸，你看您这说的什么呀？爸，我们都希望您活到100岁。不，我们希望您活过100岁。对了，爸，活过120岁237天。 干嘛120岁237天？ 那是吉尼斯世界纪录。哟， 那好哎，我尽量努力。 爸，咱多高兴，我请客，出去过一段。 对，出去吃走。 我不去，我不去。